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升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FM 今天证明我改变，说好给你永远，却看着你走远。没有你的世界，我失去了一切，我到海角天边都也回不到从前。 来自李圣杰的一首《光年》，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北京卫视2017跨年环球歌会呢，日前曝光了全明星阵容，那英、孙楠等歌坛前辈也是纷纷加盟。不料歌会现场的那英却是毫不客气地向多年好友孙楠叫板，隔空喊话说：“你给我等着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为了响应即将到来的2022年的北京张家口冬奥会，北京卫视打造了奥运之城冰雪邀约的主题跨年歌会。来到歌会现场的嘉宾呢，自然免不了聊一聊冰雪运动。这不，那英就是自豪地提到，东北人没有不会滑冰的。 哪知道主持人却当场拆台，透露说孙楠曾爆料那英滑雪技术不行，只会滑初级道。而娜姐一听呢，即是当即喊话孙楠说：“你等着哈。”也是非常有意思，也期待在这一场跨年歌会当中可以看到更多的璀璨耀眼的巨星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问送上来自张清芳《举棋不定》，随时在听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节，锁定 MyFM， 开始你的周末。MyFM 为你带来顶级会议 Party， 你绝对不想错过。每周五晚上10点到12点，周六晚上8点到10点 ，DJ Holy 为你开启2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Club Line 只在 MyFM。 영원한건절대없어결국엔넌변했지이유도없어진심이없어사랑같은소리따윈집어쳐오늘밤은빛나가게내버려둬어차피난혼자였지아무도없어다른이없어사탕발린위로따윈집어쳐내심심뿌리화불이상된다른연인들괜히시비걸어동네양아치처럼가끔난삐딱하게다이래부러져라세상이란영화속주인공은너와나가고슬잃고헤매는외로운저서만나차은빈길거리를가득채운기러기들내맘과달리날씨참더럽게도좋아너하나믿고마냥있었던내가우습게남겨졌어Take it so 가라가고맥세있었던네가결국엔영원한건절대없어결국엔넌변했지이유도없어진심이없어사랑같은소리따윈집어쳐오늘밤은삐딱하게내버려둬어차피난혼자였지아무도없어다른이없어사탕발린위로나온집어쳐오늘밤은삐딱하게 Hit the nightline 긋고 spray 한통다쓰고가죽바지가죽재킷걸치고의상쓰고아픔을숨긴채앞으로더삐뚤어질래네가미안해지 yeah 하늘에다짐을Catch in my soul 겹칠어진눈빛이무서워나싫어나왜지두려워져돌아가고본데가되어 go 사랑하고본데상대여 go 멀어져라 go 돌이킬수없더라 go 너하나믿고마냥행복했었던내가우습게남겨졌어 Take it so 가라가고맥세있었던내가결국엔영원한건절대없어결국엔넌변했지이유도없어진심이없어사랑같은소리따윈집어쳐오늘밤은삐딱하게내버려둬어차피난혼자였지아무도없어다른이없어사탕발린위로따윈집어쳐오늘밤은삐딱하게 来自 G-Dragon 一首狂放，北京时间来到了21点26分，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5，我是 Kevin。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筷子兄弟呢在年末之际推出了新歌《我们是太阳》，歌曲歌词也是振奋激昂，旋律朗朗上口。筷子兄弟呢希望借歌声送上新一年的祝福和希望。这一次呢是不同于老男孩父亲的悲情路线，也是有别于小苹果的曲风。筷子兄弟选择励志和梦想的主题为创作主旨，由王太利亲自操刀作词。我们就是太阳，不借别的光。人生处处是战场，谁都可能变凤凰。配合明快有力的电子摇滚曲风，唱出了人生的励志正能量。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那英《不管有多苦》。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声将我囚禁在一扇叫做等待的门里。你试过那么多新的锁，怎么就不来开启我的爱情？ Yeah, yeah. Love you, love you, may I love you, tell me what to do, 才能让你不孤单，我不孤独，一起找幸福，让这个世界一步一步华丽到荒芜。请放心，我还是你的信徒。可以继续付出，付出就够我满足。不相信爱情对我永远残酷，我奢望时间会为我祝福。 张志成的一首 May I Love You。 这里是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在业余生活去侍弄花草，其实呢养花种树还可以是一种养生行为。美国的犹他大学的研究者最近对200个家庭进行调查后发现呢，与很少从事园艺劳动的人相比，喜欢养花种草的女性体重指数平均降低了 1.84， 经常从事园艺劳动的男性体重呢，指数平均降低了 2.36 左右，寿命也更长啊。而你最喜欢的植物又是什么呢？你的家里面摆放的花花草草都有什么？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在咨询过后为你送上来自许飞的一首《你的名字》，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写你的名字。

间亲吻的时候，一切就好像轮回般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明和水秀不比你有看头，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明和水秀不比你有看头，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这一刻怎么回头。 来自张杰的一首《明天过后》，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在线好音乐，我是 Kevin。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呢，福布斯杂志统计出2016年度最能吸金的演员榜，其主演的影片票房最高的10名演员，斯嘉丽·约翰逊跃居第一，去年第一的小罗伯特·唐尼呢，今年是排名第三，与第二的克里斯·埃文斯组成了美队三内战三人组，而边超的三人组呢，也是挨在一起进入了榜单。只有琼斯不是凭借超级英雄电影入榜的，而是星战大 IP。那么在即将到来的2017年，究竟会有多少大片在等待我们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张惠妹《不睡》。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1.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来自梁博的一首喜剧。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北京时间来到了22:12，继续陪伴你夜晚时光的依旧是 MyFM 不眠夜。当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呢，也欢迎参与到直播互动当中，微信号码是 TJ_MyFM1005，直接回复我就可以看到了。 OK， 继续来为你送上这一时段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范玮琪的是非题。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1005。 每段故事都有一篇剧情，每段爱情都像动人旋律，一颗真心却只想着你前进。也许爱越单纯越着迷，你是窗外另外一片风景，在你眼里我是什么关系？你的呼吸存在我的爱情里，何时能诚实面对自己？我们从不开口那个言语，那一句我爱你，永远像少了勇气。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没有人相信只有关系。 音乐零烦恼，40分钟没广告，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我爱好音乐，我选择 MyFM 100.5。 MyFM。 I got a feeling， 最近总提不起劲，想把它往流上进行。快乐的病容易被吵醒，梦才刚有苏醒，我们总是被提醒，现实世界是多么不平。 我想 是看不见的空间。

叫平安。不孤单，走遍天涯海角作伴，寻觅天地无畏斑斓，去寻找最真的风味叫自然，最自然。 来自谢霆锋的一首回甘，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随着近两年的民谣音乐的兴起，我们发现越来越多这种配器模式，就是手鼓加吉他，听起来非常的清新动人。而早在2000年呢，羽泉乐队就尝试了这样的一种编曲方式，比如说即将为你送出的这一首彩虹，其中呢除了简单的吉他和手鼓的搭配，吉他的编曲方面呢也是非常的精致，在很多朋友的吉他教科书当中呢都有收录这一首彩虹，一起来听听看，为你送出来自羽泉彩虹。此时最新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MyFM 100.5。 彩虹的

我身边，挡不住爱神的箭，天心绕圈圈，把你跟我连成线。要相信，爱上了就不得了，全世界在飘摇，噼里啪啦像发烧，吹得幸福泡泡，错过了就不得了，幸福到要抓牢，爱情真妙妙妙，要你知道我的好、装作不知道，心情却蹦蹦跳，爱好像来到，思绪无理取闹，时间在燃烧，停止触电那瞬间，感觉敲呀敲，你一靠近我身边，挡不住爱神的箭，天心绕圈圈，把你跟我连成线。要相信，爱上了就不得了，全世界在飘摇，噼里啪啦像发烧，吹着幸福泡泡，错过了就不得了，幸福到要抓牢，爱情真妙妙妙，要你知道我的好、 爱上了就不得了，来自王心凌，这里是猫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唱作才子金志文呢，受邀为都市情感剧《北上广依然相信爱情》演唱了主题曲《认定》，也是暖心上线，将爱情中从暧昧就是认定你的过程娓娓道来，丝丝暖意让这个冬天不再寒冷。而近年来转战摇滚曲风的金志文，这次带来洒脱励志的文式情歌，融入了以自己独特的摇滚唱腔为主的腔调，也是令歌你耳目一新。马上为你送出来自金志文《认定》，随时在线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未来水母馆即将开业啦！ 20多种水母绚丽来袭， 万余只水母梦幻登场， 水母实验室成长奇观， 水母音乐厅奇迹舞动。 元旦我们相约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MyFM 100.5。 星星碰撞，拥抱给出火花，再到看第二眼的你最特别路人甲，也许地心引力让平行线交叉，两颗心不自觉把防备卸下，你是蝴蝶轻盈在飞翔，却掀起我心里面整片海洋，心愿却变化，拒绝错了，真心欢迎你来笑纳。看过世界，才了解世界之大，那些放不下，遇见你都被放下。多喧哗，你 成剑下爱情的关卡，到最后心里的天平变向爱的砝码，就让一句告白朋友关系进化，好让我亲手打破暧昧的假，你是天使降落在身旁，终结我停不下的漂泊流浪，治愈回忆那道无形的伤，错过的一切都是爱的假象，看过世界才了解世界之大，那些放不下遇见你 广告少一点，这里是 MyFM 100.5。 心 心不了情，来自萧敬腾。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5，我是 Kevin。 那么在寒冷的冬季呢，除了要穿上厚厚的羽绒服之外呢，还有四个部位一定要做好保暖。第一就是脚部，脚部寒呢则全身寒，机体抵抗力下降，容易生病。还有就是头部，头部受寒的话呢，神经血管供血受到影响，会引起头痛。还有就是肚脐，肚脐呢较为薄弱，对外部刺激非常敏感，如果小朋友受寒的话会引起腹痛腹泻，女性呢下腹受凉容易引起痛经等等。还有就是肩膀了，寒气经常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会引起肩膀疼痛，你记住了吗？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一首不遇见，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FM 不眠夜。 MyFM 100.5。 夜飘着雪，湿着面，想着谁，红着眼，看不见街角公园空荡的秋千。 谁回不去，放不下，逃不开也走不远，想不透风筝在谁手中断了线。 兜兜转转，却又来到相遇的季节。 不知不觉，后知后觉，然后好几年。 我好怀念那张懵懂不经事的脸，骑白马一片片，不知疲倦追赶着时间。少轻言不悔的岁月，你曾说过却还没兑现的誓言。嘿，是否你也一样舍不得那从前，就封它填满未来的流年。最让人心酸、哦哦哦、我好怀念那张懵懂不经事的脸，时间太善变，蓦然回首青春就凋谢。 我恨我还怀念年少轻言不悔的岁月，信誓旦旦却还没兑现的永远、哦、 我好怀念所有关于我们的一切，失去的拥有的多少刻骨铭心的瞬间、哦、我好怀念怀念回不去的那一天，你笑着说很高兴能和我遇见，再也不会遇见。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还记得我第一次送你，在回家的路上我牵引，看着你左边的美丽。好想企图说些什么，哦哦哦，我

向往根本不叫大了，为自己的人生信仰上升，身旁还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不停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所谓的那快乐成交在店里，最近听到了累了都在睡，我怕被风给听到怕了，谁在多想呢，我靠着大栅栏吹着风站着歌睡着了。 经历过不同的故事，人挤的海，变得越低。 来自可米小子的一首《青春纪念册》，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凯文。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天津今天夜间晴，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霾，微风零下3度到4度，虽然说气温有所回暖，但是也要注意雾霾的影响，提前做好出行准备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刘若英《很爱很爱你》，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幸福的地方。 锁定 MyFM 100.5，注入音乐正能量，好音乐有格调，尽在 MyFM。 你能不能回头看见我依然为你等待？ 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由王宝强首次执导，王宝强、白客、岳云鹏、柳岩等领衔主演的电影《大闹天竺》将会在1月28号大年初一全国公映。那么日前呢，片方公布了电影的推广曲《天竺少女》的 MV， 岳云鹏、柳岩甜蜜现身载歌载舞，也是全新演绎了86版《西游记》中天竺少女成亲的经典场面，魔性的动作，娇羞的表情也让人忍俊不禁。 MV 还公开了部分的电影片段，柳岩从天而降让岳云鹏一见钟情，剑萌的小岳岳呢更是口出金句赢得美女的青睐。而在 MV 中浪漫不失趣味，也是致敬经典，同时展现了电影的异域风情和欢闹的氛围。在异常激烈的贺岁档的争夺当中，这一部大闹天竺是否可以脱颖而出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接下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范玮琪《启程》，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下一个梦。曾经跌跌撞撞，拼命追寻梦的飞翔，绝不放弃是心底话，汗水都晒成了愿望。我错过太多能完整的遗忘，当我继续执着才发现宇宙、yeah! 一起做梦到世界尽头，不管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谢谢我们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谢谢我们放弃这场梦，路的最后是守候。Oh no， 你和我要 together 去期待下一个梦。Together 去期待下一个梦。来 自黄致列的一首《陪我一起做梦》，这里是 MyFM 105.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那28号呢，浙江卫视的大型音乐圆梦节目《梦想的声音》巅峰歌会呢，在深圳湾体育中心春茧体育场录制完毕，脱颖而出的素人歌手实现了和明星导师同台演唱的机会。而在12月30号的晚上7:30，张惠妹、萧敬腾与全田馥甄这几组导师将登上江苏卫视《爱在一起领跑2017》的演唱会舞台，把歌瘾过足，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五月天《1000个世纪》，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两段平凡激情，却爱得很美丽。啊，我要和你一起走过一千个世纪，每次诞生我都要与你相遇，每次后悔都是 时尚潮头，酷炫到底。 你分开的理由，哦哦，原来你真是个悲。 来自阿妹真慧妹的一首 Bad Boy， 这里是 My 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和花青素一样的维生素 C 在酸性的环境下是比较稳定的，因此像烹调土豆丝、豆芽等富含维生素 C 的菜肴时呢，适当的加些醋可以有效的减少营养流失。加醋呢还会使土豆丝和豆芽的口感更加爽脆。但是呢，要提醒的是，如果炒油菜、小白菜等绿色蔬菜的时候呢，就不要放醋了，否则会发黄的。你记住了吗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 Carrie Underwood Little Toy Guns， 这里是 My 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你专属的音乐电台，你专属的好音乐，我是男主播张韶涵。 My FM。 空着在等谁，我拉住时间，他却不理会，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风停了又吹，我忽然想起谁，天亮了又黑，我过了好几岁，心暖了又灰，世界有时候孤单的很，需要另一个同类，爱收了又给，我们都不太完美，梦做了又碎，我们有几次机会去追，我拉住时间，他却不理会，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 孙燕姿的一首同类。北京时间来到了23:48，陪伴你四个小时的 MyFM 不眠夜就要跟你说一声再见了，稍后 MyFM 10.5会继续陪伴你一直到天亮，给你带来不间断的好音乐，在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来为你送出这时段最后一首由主任听陪你听的歌，是来自彭坦和春晓共同带来的有爱任性，凯文跟你说一声晚安好梦。 赢就是出类拔萃，是拔得头筹，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棒。 MyFM 100.5，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MyFM， 坏的、决定的、守护的。

在我的心又因你而难过，现在你的心却因他而难受，你把我放在最后，说不出为什么，但就是拒绝不了你的请求。别说